还有呢，现在才要开始呢。OK, here we go! 一起。 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 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。到底放呀放，把利字摆中间。 多少男子汉。红颜，多少铜铃敲，一生要分飞烟。 人生何其短，何必多顾念？爱人不见了， 向谁去喊冤？ 一起唱。 问你何时曾看见？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而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人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为了一点钱。 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没有钱。好意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 一路为红颜，多少铜铃鸟，一成了纷飞烟。 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？爱人不见了， 向谁去喊冤？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够不够？其实真的还早。今天非常非常热闹哈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，真的谢谢你。